勒索软件 WannaCry 搞到人心惶惶，一旦中咗啲嘢病毒咧，电脑入边啲 file 会被锁住，要俾钱先解到锁。咦，上个月咧，选举事务处咪拎咗部有全港选民资料嘅手提电脑出去嘅，其实应该系有先见之明，特登唔摆喺 office 嗰度联网，避开呢只病毒。当日选民可能都系 WannaCry， 而家其实应该笑翻啦。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喺深圳北站东广场对面一处空地，分别有三座矮矮嘅楼房。过去十几年嚟啊，住户都不满当局嘅拆迁赔偿，唔肯搬走，被称为深圳最牛嘅钉子户。哇，零零舍舍一块空地，净系得三栋矮楼，都几壮观噶。早前有传媒报道啊，有关嘅赔偿金额已经达到2000万人民币，而目前该区嘅新盘售价已经差唔多达到10万蚊一平方公尺啊！哇！其实使 Q 赔咩？派队城管去，或者请嗰几个钉子户业主坐洗头顶玩翻十几廿年咪得咯？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无论你咩年纪、咩阶层嘅人咧，我都好鼓励你去进修嘅。咁其实坊间咧有好多课程咧，系教人咧点样用好 Word 呢个软件咁样嘅。就算你系尊贵嘅立法会议员，唔紧要噶，唔使怕丑噶，去学啦，去用啦，冇人歧视你噶。最终修订唔系咁难学噶咋。我是强国新闻者白琪，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新闻者。 大家好， 我哋齐人啦，今次 又齐人啦，又齐人啦。我越嚟越粉碎嗰个传闻咧，我哋不和嘅传闻啦。 咦，今日好开心，我哋有个新嘅录音室。 系啊系啊，哇，试下咪先，有冇回音大？因为而家呢度好大啊，几千尺， 有啲回音喎，真系。 先祝愿我哋嘅星期二得到啦，同埋强国新闻者嘅 channel 咧，生意冇，其实冇生意，秒数精。 收视率，收视率， 系啦，收听率。 嗱，而家收听率咧，我哋强国生还者咧就大概系3000多 view 啦，喺 YouTube 嗰度，系 每一 part 3000多 view。咁我如果去到10000 view 咧，阿 Win 就会现真身攞跑啊之类嗰啲噶啦。我见电视台系咁做嘅。 唔使咁样，佢唔系佢10000 view 就佢讲下佢嗰啲强国啲艳阳，系啦，即系佢会直播 live 出埋样讲嘅。系啦，10000 view 嘅时候，好，咁就10000 view 嘅时候先讲啦。 即系暗示有强国艳遇。喂，讲翻头先你个引言咩啊？咩 work 啊？咩学 work 啊？你讲紧边单嘢啊？ 其实咧，首先我觉得一个人系真系需要，即系无论你咩地位都好啦吓，咁都需要去即系进修下咁样嘅。咁 work 系咩事咧？我哋个顶哥，呢个顶哥咧，顶爷，咁就 李家顶， 唔系李家顶，系周浩鼎，系啦。咁发生咩事咧？咁咧佢就即系早前咧喺一个 UGL 嗰个调查，立法会 UGL 个调查度， 系 咁佢交份文件，咁份文件咧。咁就俾立法会个秘书处啊，发现到，发现到啲咩咧？发现到咦，点解咁多追踪修订啊？即系咁多 edit 过嘅咧？咁边个 edit 过？即系佢直情有埋啲 note 啊，攞啲 note 喺隔篱，咁写住咩咩 CE 咩 HK 咩 CHK 系咪即系特首办咯？点解特首办 edit 嗰份嘢咧？好神奇嗱！咁首先咧，我想讲解一下少少咧，就系咧，咁我谂好多听众都明噶啦，即系 Word 有一个叫追踪修订嘅功能啦 ，MJ 识唔识？ 我识啊，其实咧，好多人用 Word 我哋都有用啦，咁未必知嘅，讲真即系未必知嘅。我哋部电脑有个名嘅，咁 Word 嘅你去登记嘅时候咧，用嘅时候咧，都有个作者名嘅。咁咧，譬如一个 Word 嘅 file 啦，咁可能阿 Win 做完，跟住就交俾阿八旗去修订啦，咁跟住我最后去把关啊，咁样咧，咁其实中间可以 edit 好多嘢嘅，咁其实咧有个追踪修订嘅功能咧，就睇下，咦？呢一份最终修订版原嚟啊，上次阿八旗改咗啲边度啊，阿 Win 又改咗边度啊，咁样嘅。 佢同埋会讲埋咧系边个改过嘅，系啦，即系例如阿 Win 即系 edit 过喺边年边月边日咩时间改过啲乜嘢？ 系啦，即系譬如头先个例子啦，咁出咗嚟结果咧就系、是、阿 Win 的强国艳遇咁样，可能之前咧系阿 Win 的强国遭遇咁样，咁八旗将佢改成艳遇咁样， 系 啦咁样改，其实呢啲系可以追踪到嘅。 其实以我印象中，呢、這个追踪修订呢个 function 咧喺 Microsoft Office 应该系零几嘅时候就已经有 了，好耐噶啦，好耐噶啦，我啱啱出嚟做嘢，即系早几年嘅时候咧， 啱出嚟仲有九几年， 系咯，我已经要学呢样嘢， 189几喎，仲要系 已经有啊？点解一个律师尊贵嘅立法会议员会犯啲咁低级嘅错误？ 嗱，我相信咧，嗱，依个所谓错误咧。 如果是我老细或者我想你哋嘅老细一见到呢、我想都有机会炒友嘅即炒嘅。係啦咁基本上啦因为正常即係我哋做社我哋三九个都做社字楼啦。咁、其实呢应该嗱首先呢佢有个仔呢佢 accept all change 嘅。係啦你应该撳咗个先。即係跟住即係跟个那个修改去改返成份文件啦。跟住呢正常嘅程序呢我应该 save as 咗做 PDF 先。 係 跟住 PDF 你改唔到嘛。咁我先再掉出去俾人㗎嘛。係啦咁但係佢掉咗个 file 俾人喎。 所谓就係咩啦若要人不知唔好太低 B 啦。尤其是呢、這个係技术上技术上已经系好低 B 㗎啦。咁跟住问题呢就出现嗱，你即系如果你做紧啲光明正大嘅嘢咧，你低 B 都系低 B 啫，咁样冇人怪你嘅。 笑话啫， 系啦，笑话啫。但系你而家做紧呢一样咧，其实你系唔点解追踪修订俾人知道有问题咧？因为你呢个系会发掘到咦，原嚟件事系点样啊？件事系会原嚟你系俾阿特首去改嘅，点解特首改有问题啊？ 其实成件事咧，好多嘅唔可以话疑点啦，好多嘅你会觉得系不可思议嘅事嚟嘅。你明明系查紧特首嘅， 系啦， 一个你系一个陪审团啦，或者一个法官啦，你系去 judge 特首喺 UGL 呢件事嘅种种嘅一啲证据啊，或者佢过往一啲罪行啦，虽然而家未 proven 啦。但是你居然俾一个疑犯去教你或者去俾一啲文件你叫你去点样追查点样调查。 即係个调查方向。 一个系好荒谬嘅一件事囉。 係啊。 即係等于一个反一个好似早排我哋呢个 Lenson 嘅嫌疑犯去教返班警察去点样去调查。你应该查边度知边度就证明我嘅清白无辜啦、即係再諗深一层即係我要去引导你去 proof 我嘅清白。就成件事我会觉得係好有问题囉。不过而家喺我见喺建制派嘅取题亦都包括 CY 嘅取题佢都将个焦点或者个视线呢反而唔係放喺呢一个嫌疑犯去教育法官陪审团点样去查佢反而係放喺边个去公布呢啲嘅资讯俾传媒听嘅。 我听到 Win 咁讲呢我諗到一套经典嘅港产片我諗起星爷諗起审死官喎、我唔知呢大家记唔记得咧，审死官嗰度咧个桥段，就系话 常威， 唔系常威， 唔系常威嗰 度系九品芝麻官嚟嘅，审死官， 审死官 ，OK， 审死官咧 就妹姐嗰套嚟嘅， 但系同妹姐一齐做嗰套，系有两套都唔蛮大嘅，咁咧就系话咧。佢一个山西布政司定唔知边个咧就唔系个县官，即系总之五万大角色啦，话收咗贿款咁样样，咁跟住中间有啲书信来往，咁跟住咧阿宋世杰咧就阿星爷啦，咁拎个封信出嚟，咁就话咦喂呢封公文咧我睇过噶啦，呢、封公文咧就系话即系你有你哋行贿或者你官即系官相卫嘅证据咁样样， 我记得啦， 系啦，咁跟住咧。在场咧，嗰啲官咧，即系包括阿秦沛啊、万达啊，即系佢哋咧就不停质阿星爷，喂，即系佢唔系讲我冇为自己辩护、就系话喂你偷睇公文，你该当何罪啊？要挖阿星爷对眼，即系阿宋世杰嘅眼珠出嚟、我谂起即刻谂起呢个桥段啦，真系。 其实嗰个焦点 系啦，焦点摆嗰度啦。 点解会放喺一件？即係一個涉物者嗰度呢我又有啲諗起早期嘅呢個香港大學嗰件事。香港大學主席呢 李國章 唔係香港大學個學生會啊。學生會嗰、那個。 張秀賢。 唔係張秀賢啊唔突然間一時 即係港大風波啦。 係啦港大風波佢亦都係將喺港大裏面開會嘅資料讲翻出嚟 啊！系 啊，亦都系，但系当其时我唔知点解好多港珠啊个视线就会觉得，呢、个学生会主席唔啱啊，点解会违反呢个嘅泄密嘅呢个机制啊，或者呢啲事，其实个焦点唔系应该放翻喺佢放出嚟嗰堆泄密嗰啲事上面嘅。 系呢、个咪就系转移焦点咯。呢件事上面咧，我觉得建制派同阿 CY 都有唔同嘅方向嘅。建制派班都唔系低能嘅，系啊，佢都会知道，真系撑唔过呢件事，好难撑、哦。咁佢都会踢翻个波俾阿周浩鼎噶啦。咁阿 CY 当然系继续佢低能嘅作风啦。哇，唔系、哦，而家件事就好似嗰扎咁嘅山西布政司啊，嗰扎人咁样啦。喂，要追究泄密嗰个人咁样，咁啊转移视线啦，一嚟就，二嚟就。 即係總之就係話事物就係唔啱嘅。誒 ，exactly 就係強國嘅作風啊。誒、嗯，唔係解決問題就先解決嗰啲提出問題嘅人。係啦， 係啦。阿、周浩鼎咧，其實佢自己有解釋嘅，聽住人解釋先。嗱、嗯，佢又點講咧？佢就話咧，嗱喺法律界，佢律師嚟噶嘛。係，佢又講啦，喺法律界案件咧要打官司之前咧。其实检控同埋辩方咧都会讨论案情摘要，咁、所以咧呢件事咧系合理嘅。咁、我纯粹讨论啫。嗱，其实咧，呢句嘢咧唔使我哋三个去驳斥啦，因为即场已经有记者即刻驳斥佢、有记者嗌出嚟，我就睇新闻就话：喂，你唔系控辩控方，亦都唔系辩方、喂，其实咧你呢个专责委员会你系陪审团嚟嘅、你陪审团你搞咩啊咁样？跟住佢即死啦，即刻驳到。 其实呢个人啊，顶啊顶咧，佢个智商其实去到边度咧？我谂比 Forest Gump 高少少嘅啫，真系系咪弱智同低能嘅咧？其实如果系翻比较资深少少嘅建制派啊，首先唔会犯呢啲咁嘅弱智错误先啦、就算犯咗呢啲弱智错误，唔讲咪得咯。今时今日喺呢啲咁嘅高贵嘅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又好，或者啲当官又好，讲一啲风花雪月啊，或者你问我食咗饭未，我答你屙咗屎啊，或者根本就唔理你啊。而家个作风就系咁样，其实可以 exactly 用翻呢啲咁嘅取态都得。 系啊，其实咧呢单嘢咧就即系可能大家近排望住睇啊，唐诗咏同洪永城啦， 你睇啫， 唔系呢单真系香港大事嚟嘅，即系 暗恋咗洪永城好多年嘅，知道 系啊，真系即系我觉得呢单嘢真系好大，但系我哋唔好讲唐。施明呢单嘢住，依家世界大事迟啲先讲。咁咧就其实咧呢单嘢就好大镬嘅，某程度上有一个变相一个叫宪政危机。咁其实依家你讲紧话咧，一个民选透过直选产生出嚟嘅立法会议员，即系佢喺度查紧一个公职人员，即系 有冇行为失当啊？ 有冇行为失当？咁咧佢竟然咧佢系一个所谓赤裸裸或者摆到明系。control 或者操控摆呢个被告，即系个特首。咁其实咁我选个民选议员出嚟做咩？系即系呢个其实系某程度上，咁我个议员，我个立法会嘅地位喺边度？原来我立法会我系 under 特首嘅。系啦，即系我立法会唔系个制衡特首或者唔系监察政府，我系会其实我系收佢 order 做嘢。咁佢好似即系佢系我老细，佢改完份文件，咁我咪掉出去，佢最好咁低 B 咁掉出去。咁系啦，咁。我哋个立法会我嚟做咩嘅？ 其实用一个好简单嘅例子，或者比较简单易明嘅例子咧，就阿包请叫阿展超去查陈世美有冇点咩抛弃糟糠，结果阿展超就问陈世美：喂，其实你咧当其时嗱，你想我点样写啊？你想我点样查？咁陈世美就一定唔会讲一啲不利于佢嘅事噶啦。 即系陈世美同展超一齐去查。 系啊，陈世美同展超一齐去查翻陈世美，即系成件事一听会觉得好荒谬。 唔係，其實呢單嘢係嚴重涉及個公眾利益喎，非常嚴重涉及公眾利益，即係係直情係成個，即係你好似頭先阿 Vin 你舉個例子咧，即係我仲要個展超嚟做乜嘢？ 係啊， 即係我要個立法會嚟做咩啊？係 啊， 係啦， 其實唔使展超噶啦，求其揾阿陳世美，陳世美你想邊個去查你啊？咁樣就 OK 嘅， 就係陳世美自己查咯， 唔使嘅。 所以你真係唔好怪我，即係歧視又好點都好，我真係覺得咧。建制嗰邊嘅人咧，真係低 B 少少噶，即係稍微有啲智慧嘅人都未必係歸佢呢個建制嗰邊啦。咁喺建制嗰個機器之下咧，佢係真係要一啲腦筋冇咁靈活嘅人咧去幫佢做嘢，咁佢先至會係即係運作到佢嗰啲指令。咁所以的確佢哋係真係低 B 少少嘅，先會有咁嘅事情發生咯。 其实建制嘅低 B 咧都唔系一朝一日噶啦， 所以先系黐紧嗰啲人咯，系啊， 嗰啲所谓嘅律师真系，即系唔知点样考出嚟 噶，可能唔重要嘅，唔重要啊，佢点考出嚟冇所谓噶，即系做到嘢得噶啦，即系帮政府做到嘢，帮北京做到嘢 OK 噶啦，即系你基本上你系淘宝买翻嚟，佢都会承认噶啦， 即系呢个系我哋香港有时谂下都几可悲嘅。 庆幸咧，咁就而家香港仲系香港，即系传媒嘅报道啦，依然系根据个事实啦。咁大家公众，我相信仲系好有分析能力，知道呢件事系啱。even 建制派嘅其他议员啦，都知道呢件事嘅问题系几咁严重啦。咁样，我希望啦吓，即系阿周浩鼎系咪？ 嘛。其實真係應該辭職咯，即係唔好再做到議員呢咁嘅角色 啦。你唔好講議員啦 ，MJ， 佢連個委員會都未必想辭啦。你唔好講議員。 我當時已經覺得即係上任嘅特首曾蔭權先生，佢係俾人哋係告呢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我就打死都唔信佢真係有咁行為失當或者賄賂嗰啲咁嘅嘢啦。咁好啦，如果曾蔭權先生都要坐咁多日嘅話，其實我好期待，等緊阿周浩鼎先生，更期待而家呢個梁特首係啦，佢究竟要坐幾耐咧？我真係好期待啊！ 梁特首已經成為呢個國家政協噶啦喎。政協副主席， 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啊、 你信嘅咩 ？MK 呢個講法係十分之合邏輯，亦都合乎公義嘅。但香港依家冇， 冇話香港而家冇。首先回應翻 MJ 頭先講嗰句：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只不過係一句口號嚟嘅。 其實我希望咧係一個苦肉計嚟嘅，即係我真係好戥阿曾蔭權先生唔抵。咁、曾蔭權先生點解嗰陣時要坐咧？其實就攞咗把尺，嗱我哋尺規而家咁樣嘅，係啦。Even 係前特首都好啦、，Even 你係。其实冇乜点犯事嘅，不过你有啲行为失当，我都要拉你去坐噶。哇！如果以呢一条尺、呢一把尺、呢一个标准咧，哇！周先生同埋梁先生，哇！有排坐啊！ 其实我哋仲有大概几分钟时间啦，即系可以喺周浩鼎呢件事里边咧，再引发开少少。其实梁振英咧，你话佢嗰个嘅政治嘅成绩又好，或者系佢喺对民生方面嘅贡献都好，可以咁讲，绝对系冇得同之前嗰啲比。但系佢有一个好强嘅地方系咩？佢好识玩呢个政治嘅斗争，同埋人性嘅一啲嘅操控。如果唔系你，其实喺好似周浩鼎个 case 咁。其实佢已经阿 CY 都已经差唔多要玩完噶啦，走噶啦，都已经落台离开呢个特首呢个嘅位置噶啦。咁点解周浩鼎都仲会听命于佢咧？ 因为唔系听命于 CY 咯，因为 CY 后面嘅势力系啦， 系佢系 我觉得 效忠国家啫。 以我对中央即是中国政府或者在中国一些官僚文化的睇法、包括 CY 的睇法，我觉得是 CY 用了一些手段。即是其实人很容易搞的。即是譬如我用一些说话用一些手段令到你知道我就算离开这个岗位我都仲会有影响力的。 咁肯定。 譬如林郑都是听命于我的。或者林郑之后的班子都是听命于我的。咁你会怎样去处理呢？你会有一个反正但佢阿鼎入到呢个立法会都系谂住，游水啊 ，hea 住做，咩边个做冇所谓噶啦，总之，唔做唔错，少做少错，抱咗咁嘅心态去处理咯。即系个系小弟个人嘅一啲少少。 但系佢呢单咧就赖大镬噶啦，我觉得咧佢其中一个赖大镬嘅最大原因咧，好简单嘅嘢。玩具就咁简单啫嘛，即系你呢啲真系低级错误嚟，其实一个彻头彻尾嘅低级错误、即系一系咧，如果无限定阴谋论咧，我都谂唔到啲有咩阴谋，系啦，即系 有人讲过嘅其中阴谋论咧就故意嘅。话周浩鼎咧就有啲嘅民族精有啲 即系正义感， 正义感，屌故专登捅鸠你，攞出嚟攞嚟出嚟。但系以我一路通过传媒啊，通过可能一啲选举前啊或者 Facebook 啊认识周浩鼎咧，佢系真系低 B 同弱智嘅。 你睇个即时反应咧都好难系故意，如果系故意咧，佢即时反应嗰啲尴尬位咧做得好靓。 系应该同梁朝伟同一期出 啦，都唔会系。我觉得呢个机会就不大噶啦。 你咁样。讲啊，有之前有人话梁振英先生都系故意嘅添。梁振英其实系真系民主嘅斗士嚟噶，佢一路都系我，都系身在曹营啊，心在汉。 其实 MJ 又为咗我哋嘅节目好咧，希望你喺梁振英后面唔好再加先生两个字啊。我谂我哋嘅节目应该会收听率会好啲。 系啦，即系佢哋一卖又卖咗一大步啦。你讲 我希望我仲系一个，即系有阵时我哋闹人咧，我哋要一个客观嘅角度去闹人，就唔好加啲自身嘅观感落去。我希望咧，我仲系一个最理性嘅角度去话佢，佢系真系有做错。even 佢系梁振英先生定系梁九都好，佢就系做错，就唔好因为一啲咁样嘅 negative 嘅 wording 去令到我觉得哇，你对佢有偏见啦咁样。 冇 negative 啊，咁689亦都唔系 negative 啊。 我有礼貌啦，你当。 好啦，我哋呢节咧就即系咁上下，即系差唔多时间噶啦。咁所以咧喺呢一节嘅最后咧，我都想呼吁下各位听众啦吓。咁如果用追踪修订呢个功能嘅时候咧，记住一定要 accept all changes， 跟住再。save 咗个 PDF， 咁系最稳阵嘅，先好再 send 出去。系啦，各位，即系呢个真系要，即系我哋喺 Facebook 都 send upload 个 一次嗰個追蹤修訂嘅功能嘅，係啦，咁即係大家可以參考下咁樣。 好啊，應該 Microsoft 和 PDF 都生意好咗。好啊，下次再講啊，拜拜， 下次見。